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节翻嚟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啊进入倒数啦。咁有啲人即系头先上一节讲咗，有啲网友揾我联络我，哎继续讲啦，有咩唔讲？其实都开始三幅皮，好闷啊，自己做到好闷，有啲嘢唔讲得，有啲讲又冇收视，系嘛？譬如好想讲大湾区，讲大陆经济呢十几廿年点样转变，我真系嘅，我识嘅，我见到嘅系点样做？他们现在面对的困难，甚至我之前讲了个大白兔奶糖的故事，茶润唇膏、在京东秒杀，是不是在天猫秒杀，是不是一些老品牌老干妈，甚至康师傅早轮为什么会突然间、股价销量大涨呢？其实美团已经包晒了，当然知道原因，因为世界杯，世界杯很多夜晚不开，美团没有外卖送，太夜有啲铺头闩咗咯，咁啊刺激翻呢、這个即食面咯，方便面大陆叫嘅销量咯，咁啊股价升咗咯，销量大升咧。但系当世界杯一完咗，咪冇咗咯。好似老干妈系一个品牌，呢、這个品牌系一个旧品牌，但系买到外国去边度都有支老干妈啦。咁咧，佢哋做嘅包装做得非常好。咁而家大陆人嘅消费好简单啦，希望出到平钱买到啲品质高嘅嘢。有啲见到市面上唔系嗰回事嘅。哎呀，啲人啊，经济能力差，消费差唔系，系疯狂买嘢之后回归翻正常，佢哋用性价比嚟买嗰样嘢，要有品质，要有牌子，而系平嘅，即系而家理性消费大陆。所以咧，再冇，哎呀，好豪啊！哎呀，我要买乜乜乜，嗱几千冇问题，签冇咗呢回事。所以表面上嗰个经济好似回落咁，但系实际上你睇新鸿基就知噶啦。而家喺大陆咧开好多嘅高档商场啊，接咗好多嘅高档商场翻嚟做啊。吓，佢哋嘅同比嘅营业额系高嘅，有啲话哎呀，网购杀晒噶啦，网购啊，营业杀晒。但是呢上2017年计啦，网上啦嘅消费呢係正占整体嘅消费22%。即係买嘢。而做高档嘅物品嘅商场，即係高阶啲啦，但叫高档嘅，即係高大上。基本上呢佢哋嘅营业额啊同埋消费嘅增长呢係去咗17%。咁你其实你就睇到个消费力喺边度。我呢只唔系讲呢啲。其实我想讲呢啲咋。不过讲呢啲冇收视。即好似做大飞安天南想正经做节目，唔想闹人。啊做啲不偏，即唔好黄又唔好蓝。啊有啲嘢又留下口啦。即许志峰嗰啲留下口啦，或者好似 好似民主党啊，严敏华呢啲啊，留下口啦。咁但系就系冇收视，跌到两三千 view 咁。咁但系我都想平啲嘅。咁但系市场就系咁嘅需要啦。你只要讲女讲叫鸡，咁你就收视高啦。讲啲千奇百怪嘅嘢就收视高。但系你正常上咧，想讲一啲你眼见嘅，你睇到嘅。咁有啲人话你嘅所有网台支持你又最中国通啦，大气候大形势唔知道，小眉小眼应该都比其他嗰啲会认识得多啲啦。讲翻啦，由八几年九几年，外来工啊，即系有首叫做《一样的天》系嘛，《外来妹》呢首歌啊，好多人嘅农民工落嚟香，落嚟华南地区揾食。将整个广东珠三角咧撑起咗，呢啲人有贡献嘅，啊盲流都又唔识到识，好污糟邋遢啊，着住件衫啊，冇衫着啊，着来着去着个月都好啦。男人啊，男人咁啊，女人带埋细路仔有啲，一家大细，因为咧又抌唔低细路仔有啲，因为文革开放咗冇几耐落嚟。咁呢班呢就係七十后啦，啊六十后啦，落嚟即係改革开放嚟打拼啦。咁男嘅女嘅，咁当然女嘅就做多好多，因为所有制造业所有工厂车嘢啊包装乜嘢都係女人，男仔就做苦力，咁相对呢啲工係少。咁咧喺好多厂里边咧，就做保安啦。保安最主要就是哈哈把把啦，啊睇下边个厂妹靓啦，撩下牙食咗佢啦，系嘛，搵钱翻去啦，啊想办法咧就偷啲嘢出去卖啦。因为保安就是守门口，即系男人多，咁啊偷啲嘢出去卖啦厂啦咁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保安咧喺成间厂里边咧系好重要嘅，即系当时出入都要经过佢。一个闸口写非写成，咁我呢节咧唔系最主要讲保安，系讲男人。上次都讲咗，但系咧工作机会少，咁啊女人总有出头天，咁啊男人咧就好多时候咧即系落到嚟都啦，女人揾食啦，即使佢做厂都好啦，啊咁啊另计啦，即系若俾唔好咁多钱嚟，但系有啲咧为咗生计咧，个女人咧就再做啲娱乐事业啦，咁做娱乐事业，咁佢揾到钱。啊，咁啊，有男朋友又多啊，咁啊，开始必然啦，啊，明买又好，着得身光颈靓又好，各样嘢。咁我讲个古仔系咁样，唔好话外省先啦，有一个潮州男仔，啊，咁啊，娶咗个老婆咧就，落咗嚟深圳。我即系深圳咧，男人又成日咧就你都知啦。哎，我老乡点样点样？哎呀，我跟我老乡做啲嘢咧，嗰阵时好兴嘅，而家都兴裙带关系嘅潮州人。哎，我跟佢做啦，咁永远都系问朋友借晒钱，咁啊成日都望自己做老细，咁啊输到七角一皮，跟住又想下办法。咁个女人见到唔系办法咯，咁啊出嚟啊，跟啲同乡啊，咁啊去夜总会啦。开头就唔坐，即系斋坐啊，即系叫做木鱼金鱼啦，咁啊斋坐做金鱼。咁你斋坐啫，咁你都要啊成个身啊，每一寸你都基本上都俾嗰啲客啊唔摸匀都乜嘢搞，即係啊上下其手啦。啊咁赚小费。咁个男人冇嘢做，今日就想办法滚啲钱，跟住输咗，尤其打麻雀。大陆就打麻雀买六合彩。每日都系咁样过，佢冇嘢做嘛，佢咪咁过咯。咁呢个女人就负责搵钱，佢冇钱，佢就想问你攞。卒之个女人就下海，即系由做木金鱼变木鱼，系咪啊？希望搵更加多嘅钱。咁当时有一个台湾佬睇中咗呢个姐姐，就话不如咁啦，跟我啦，啊几开心啊，几温柔，跟我啦。咁呢个女仔就諗咗好耐，咁啊真真正正同个老公讲先至巴闭。一讲个老公就打啦，潮州佬打到扑街， 打完不要提什么，但是颈硬不过张刀，条女休息了一个礼拜，你又依然日日打麻雀，一日去成，是吗？那怎么你都不时生产，同埋已经过惯咗呢种生活先至可怕。食支烟，瞓到咁上下，边度打麻雀？系佢经佢同意，个老婆真系跟咗个台湾佬。个台湾佬咁啊，当然啦吓，手松，亦都跟台湾佬喺深圳有厂，而呢个女人想办法安排佢个老公入间厂做嘢。做啲好啲嘅職位，當然啦，就係粵語片橋段啦。呢個係我哥，呢個係我表哥啊，呢個姓，因為咧大陸人咧好多名噶，譬如好似趙子陽啲女姓王噶，係真噶。佢啲身份證好亂噶，攞個身份證唔同名咁，佢入咗廠做。因為而家唔係有晶片啊，當年咁啊，當然入咗去啦。咁啊，恃住即係啊自己個老婆就係、是。啊！呢间厂嘅老细嘅情人小三二奶，咁啊当然啦，啊即系夫朋妻贵，咁喺嗰度又食又拎，见到厂妹啊又上下其手，因为当时咧即系讲紧九几年咧，好多人啦、啊，即系唔好讲钱先啦，当一个社会咁大量嘅女人流落嚟喺一个地方，而男系好少嘅话，好多嘅女人都有性需要，有感情嘅空虚。而呢条友上下其手，我知道嘅喺佢老婆口中同我讲嘅，喺间厂里面有三四个女朋友，系互相知道嘅，系唔知道佢有呢个老婆啫。明唔明啊？咁當然啦，啊咁啊有翻叫做個職位高少少啦，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廢人。咁啊，但係佢係廣東人，識講白話，四周圍即係溝通到。即係你始終喺深圳開廠，喺廣東開廠，你識廣東話有先天性優勢。咁呢幾個女仔，咁佢咧就自己本身咧就喺間工廠咧有個宿舍，宿舍咧就唔使同人哋分，就自己咁啊嚇。开心啦，今日就你，后日就佢咁啊，个老婆都知道，但系你话系中国传统愚蠢妇女又得，小龙 DNA 都得啦，陶杰嗰、那个应该系离婚，系咪啊？但系冇忍受、接受、忍受吓、啊，跟个台湾佬，个台湾佬有一日同佢讲。不如生翻个仔，同呢个女人讲生，同我生个仔。咁佢话你有老婆过，我老佢老婆喺台湾咯，台湾佬就比较好啲啦，就唔会话我离咗婚噶，即系唔似香港佬咁蠢啊。咁佢就讲，佢话你我生个仔，间厂咧嗰啲外事部嘅嘢咧，我就俾你做外事部嘅嘢，就话唔好管厂嘅生产线，逢系对外嘅嘢咧，就俾你试下做。就拍另外一啲女人试下做，将间厂咧，逢系对外啊，譬如诶买餸煮饭啊，即系嗰啲伙食嘅嘢啊，买嘢啊，采购啊，即系唔关厂嘅制成品啊，譬如你采购屋企即系纸啊、笔啊嗰样嘢俾你做吓，咁、啊、咧就逢系呢啲嘢学下学下，同我睇间厂，因为咧佢话咧佢要咧、那个男人话我要上东莞，嗰阵时间厂喺平湖啊，我上东莞，其实平湖隔篱就系凤岗。啱啱一个收费亭嘅啫，行过隔篱就得噶啦。唔系，佢咧就喺东莞长安，咁咧就同另外一个台湾佬咧就做零部件，就要再开大啲嘅厂。咁佢想咧就将间厂啊，因为佢本身管亲生产线，台湾人系咁噶，永远都系揾台湾人管生产线，系佢哋嘅命脉嚟嘅，不能够即实际生产嘅厂长一定系台湾人管生产线。乜嘢都可以让俾你大陆人，但系生产线不能让。佢话咧，尝试下啊，俾你做。而呢个女人咧，都相当叻下，即系咧 试下啦，可能有个机会。佢真系试咗落嚟，但系佢嘅老公喺同一间厂系不时生产。当佢落咗嚟嘅时候，佢老公就要求佢啲亲戚朋友啊入嚟呢间厂做，而呢个女人亦都明白，佢唔可以系咁样，因为如果落嚟嘅时候咧，间厂就会即系佢个地位、佢嘅成就喺个男人、佢老公嗰度咧会破坏晒，因为好啲嘅职业收同乡收你几多钱，然后你夹夹计去搵食，系嘛？唔可以，佢要守住佢将来，因为佢觉得系佢未来成世人咧，可能就系呢个机会，拒绝咗佢嘅老公，而佢老公话我爆俾嗰个台湾佬听。这个女人的心够狠，第二日即其实不是第二天，那晚就跟台湾都讲清楚，那个是我老公，你给了机会我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所以呢我决定跟他离婚，你踢他走，我呢就搬回间厂住，因为当你搬回入间厂住你就安全。为什么安全呢？搞你唔到咯，唔好话潮州人啦，如果四川啊，尤其河南嗰啲啊，杀人都有知，而同嗰、那个佢都同嗰个台湾老板讲啊，呢度咧我会喺度嘅，你出入小心啲。而个台湾佬亦都明白吓、啊，为三两蚊都怼死人啦，当年九几年系嘛，明白，所以个台湾佬话。同嗰、那个负责间厂嘅台湾厂长讲掂数，你睇住我呢个老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呢、这个老婆，佢就直头过咗长安，长安咁咧就会翻嚟嘅，因为有车啊嘛，咁啊久不久翻嚟咯，咁啊，但系佢好信得呢个女人，呢、这个女人喺呢间厂度一路打拼上去，冇揾过自己屋企人落嚟做，因为佢明白到。在乡下叫啲阿哥啊、细佬啊、老豆老母落嚟，不然我搵钱啦。当然上高嗰班就是吸血鬼嚟咯，留翻下个礼拜讲新春嘅时候先讲呢啲啊。咁守住咗喺度离咗婚，俾咗笔钱个男人解决咗件事。当然啦，永远都唔死心嘅。但系咧，当你喺间厂嗰度，你建立咗你嘅地位，而嗰间厂系有四千几人啊，当年。是咪啊？外事喺呢度好多游水，好多人睇你面口，基本上你就有一个保护伞，唔系保护墙喺你前面。因为个个人想搵钱都要经过你，而台湾佬亦都明白，好过直接俾钱你。呢、这个人女人咁样成功，后尾咧最后尾见佢嘅时候咧，佢喺深圳咧系有三个物业，屋企当然啦。佢唔系潮州人嚟嘅，佢系客家妹。呢、这个客家妹喺河源啊，两栋楼，一家大细，全部都安稳。而佢同呢一个，佢亦都冇要求呢个台湾男人点，佢真系生咗个细路仔，而个细路仔喺而家系喺深圳读紧重点中学，吓，而嗰个台湾佬。亦都对佢不离不弃，到今时今日间厂搬啦，最新消息就搬啦，搬嚟大陆。嗰、那个女人，即系而家讲紧呢个女人啦，佢同佢讲：如果咧你搬去边度，我都跟你过去。咁啊，睇下佢哋点样有办法啦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